958城市频道，琼宇新闻， 星子电波， 天旋地动的林凯，隔壁桌九五八十四频道，因代志忙起，某无新闻，某公务知识，外国经济，今年将狂涨一百分之十。每日增长为网传九百分之打九五时间，经济某公务公务界经济我国外国经济叫做贵虚伪，狂涨百分之十点一，地带也贵，正把界也热活。另外，外国界某些表现比预期好，人口较快今年算一届增长知识，新加坡行业发展好预期。今年开动征求某些下将框将百分之十四到十四点五，非洲由国内出口将增长百分之九点五九达，包括古警察奥转带来该快乐大地段将发展者都受起很近大约我世界单位后界机构都受项目我未来水速。另外，今年对澳洲轮界机构刚定期都受调调挖矿这次有少危险地段都受航慢对接受这次大致方案误染地方地界进去进口率为九点二，而该月一号起二十四届公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跟国家档案馆将设置我苗接掌沙基会安全管理所提那准顿专家技能要求观众白搭我苗接掌者观白康复者，因为健康理由无法接掌我苗者，特级会及其二界海航跟挖矿带检测等用地者进入，不过上面是一月一号起挖矿带检测定用地者将不能进入岛屿图书馆跟国家档案馆。本地真正热晒设备为特指示关闭马来连大澳日逐个挪晒去，累计马来达至到澳版澳晒地位达到一起，特使马来该梅州感染增加率未定到零点未达。为台部的系统着晒设备五十几起，电脉内来设的起二十一起来设开港督的，目台有着晒大脉八十九人下转系统六脉零五人需要人气供给，二十八人吃黄不稳的需要带家户的房接到密室观察六十几名带家户买房改变人吃黄危急需要杀管治疗，家户买房改大众率就定到买温室五十五点二，另外就有五人地址关买并发证大瑞期地方买来达六百十十几时地址改起零改至六十几九九十几为时间除了人民文职长满苗者西瓜虚实地能地带都还有无当职业西瓜赛事该银行医疗保健跟护理当中出现感染群公务打到我去买来确诊该地人民职员跟打到地名客户丁家伙地基层机构虽说手机应用程序为患者跟模糊回供该难会自传这地选修后界类似机会丁文波波准备。